三朋好友家人亲戚能够共度好时光，思念把方向减缓。 五彩缤纷五十五龙穿越大街和小巷，绿树兴旺小狗小羊处处可见，好好看。 七八八的年糕年饼早早都在那厨房，把旧故历史想到过年就爽。新年我们正装在他乡的穿越大街和小巷，柳树兴旺小狗小羊处处可见，好好看。 七八个年糕年饼早早躲在那厨房，把旧故历史想到过年就爽。 新一年的火花，新一年的火花。